在青青草地，我听见远方下课钟声响起，可是我没有听见你的声音，认真呼唤我姓名。爱上你的时候还不懂感情，离别了才觉得刻骨铭心，为什么没有发现遇见了你是生命最好的事情？也许当时忙着微笑和哭泣，忙着追逐天空中的流星，人理所当然的忘记是谁风里另一直默默守护在原地。原来你是我最想留住的幸运，原来我们爱情曾经靠得那么近，那为我对世界的决定，为我淋的雨全部都是你一尘不染的真心。与你相遇好幸运，可我已是你泪流满面的记忆，但愿在我最好的天际张开了双翼，遇见你的注定它会有多奇迹。青春是段跌跌撞的旅行，拥有着后知后觉美丽，来不及感谢是你给我勇气，让我做回我自己。也许当时忙着微笑和哭泣，忙着追逐空中的流星，人理所当然的忘记决定，那陪我淋的雨一幕无不是你一尘不染的真心。与你相遇好幸运，可以失去为你泪流满面的权利，但愿在我看不到的天际你张开了双翼，遇见你的注定。 在青青草地，我听见远方下课钟声响起，可是我没有听见你的声音，忍着呼唤我姓名。爱上你的时候还不懂感情，离别了才觉的刻骨铭心，为什么没有发现遇见了你是生命最好的事情？ 也许当时忙着微笑和哭泣，忙着追逐天空中的流星，而理所当然的忘记，是谁风里雨里一直默默守护在客厅。原来我最想留住，原来我们和爱情曾经靠得那那为我对抗的决定，那陪我淋的雨，一幕都是你，一尘不染的真心与你相遇，好幸运。可我已失去，泪流满面的真心，但愿在我看不到的天际，你张开的双翼，遇见你的注定。他会有多幸运？一串是段跌跌撞撞的旅行，有着后知后觉的美丽。来不及感谢，是你给我勇气，让我能做回我自己。也许当时这微笑和哭泣，忙着追逐天空中的流星，人理所当然的忘记，是谁风里与你一直默默守护在原地。原来你是我最留住的幸运，原来我们和爱情曾经靠得那么近，那为我对抗世界的决定，那陪我淋的雨，一幕幕都是你，一尘不染的真心与你相遇，好幸运。我已失去为你泪流满面的权利，但愿在我看不到的天际，你张开了双翼，遇见你的注定。他会有多幸运？